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me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e sun. Let's do the Odyssey. 吴大冷，吴威嘿，老吴玩家。 哇 ，Nicole， 即系如果讲到话减肥 keep fit 咧，我最近真系受唔少嘅诱惑吓。点解咧？咁因为即系尤其是最近咧嗰啲诶，即系连锁快餐店啊推出嗰啲即系优惠咧吓，咩$10啊，两个汉堡包。 我仲以为系咧买嗰啲炸鸡块，你老婆都买咗几盒翻去整啲炸鸡块大餐俾你吃。 都有啊，其实真系啊，佢唔系买翻去屋企食，但系有时候你见到佢推出嗰啲真系好平啊。 系啊，我直情觉得系平到一个地步咧，面包铺都好似嗰几日系唔会考虑咯，即系我宁愿食一个热辣辣嘅包。 系啊，咁跟住咧，你即系有时候唔系话真系肚饿，但系即系凑热闹又好啊，心瘾又好，因为你知道我对于呢一啲即系美式嘅美食咧，好难抗拒啊！即系呢个唔系睇价格，系纯粹即系汉堡包、薯条嗰啲，不嬲都系我杯茶咧。咁你以往你话哇，而家唔系啊，出边食个汉堡包餐都唔平啊，咁你都可能即系说服自己忍下手啊。咁但系而家你可能有时候咧吓行街啊转角，你见到话喺大大张广告贴出嚟话咩$10两个啊，咁哇真系忍唔住都会想。都会想试啦，不过即系有时候就视乎于啦，因为真系唔系净系我一个嘛。有时候你见嗰条队排到咧，即系希望有时候嗰条龙咧可以令到你打消走去买嚟食嘅念头咯，系。 系，同埋我就同你调翻转，因为我咁啱咧上个礼拜就身体抱恙， 系 又屙又呕咁样啦，跟住之后咧我直情唔敢食嘢， 系 跟住好清淡好清淡咁样度过咗个几礼拜嘅生活啦。 喂，所以我见你成功，你好似瘦咗。 我都觉得是因为呢我就是病了整个礼拜啦，咁乜运动都冇做，咁咁啱呢就今个星期头啊去跑步啊，跟住之后一跑呢就觉得哇真係好似步伐轻盈咗好多咁样，咁我后尾都有磅一磅重嘅，咁真係轻咗几磅咁样囉，咁所以嚟緊我好想 keep 住呢个势，就继续去从飲食入下手啦，因为之前都淨係运动为主，咁而家都觉得啊不如试下搵啲餐单出嚟减下肥啦。 係即係我觉得有时候呢即係想食呢係一个心理上面嘅关口啊，我记得之前我就去日本之前前就实行紧一个即系类似减肥嘅生活模式啦。咁喺去日本之前其实系好凑效嘅，亦都我同大家讲话，我嗰阵时好成功咁样减咗至少8磅嘅， 系 真系讲紧好短时间之内吓。 同埋你日日带爱心饭盒噶嘛？ 我今日都有带啊，咁都有带，即系我又开始回复翻。但系打从去完日本翻嚟之后咧，嗰、那个心理关口打开咗啊！即系因为咧，其实真系万事起头难咧。首先第一个难处就系在于你能唔能够立下决心咧，就系即系戒咗一啲。你会好有心瘾想食嘅嘢，即系对我嚟讲，例如话汽水，即系我都唔系话一定要食甜食，即系话雪糕啊、糖啊嗰啲，系咪一定要食咧？我可以唔一定食，但系咧汽水呢样嘢系有少少令我欲罢不能嘅，唔系单纯个味道，有时候个心瘾就是、哇，你饮落去净系开听罐咔嚓嗰下声咧，跟住你饮落去咕噜咕噜咕噜嗰下咁样咧，即系其实你系好想有成个 process 嗰个过程咧系会发生啊， 系喂，所以我。最近呢其实我就转咗飲呢一个游戏嘅水囉，好鍾意飲添啊， 係 我都好同意，我好鍾意有嗰啲啊嗰種呢返啖氣。 我中間都試過想搵 substitution 嘅，即係例如話搵一啲有氣嘅水嚟飲嘅，咁即係亦都曾經即係喺坊間搜尋過啦。因為通常你知市面上買得如果係有氣嘅水嘅話都唔平嘅，即係你平極都好都十幾蚊一支啦。咁中間我哋又即係去過，即係我同我太太呀搜尋呀，睇下有冇啲再平少少啊 around 十蚊一支啊。咁嗰時候都有搵過，但係你真係唔係話好方便話隨時都可以買到㗎嘛。 同埋我最近呢，即係因為有一排係好誇張嘅，我就差唔多日日都飲，可能一兩支咁樣啦。飲飲下呢我發覺好唔環保啊。因為呢你啲膠樽，即係有汽水啊，有氣嘅即係有汽水啦，通常都膠樽或者罐㗎嘛。咁然後你好似每一日呢都好似好多嗰啲廢物整出嚟，即係同你煲水嗰種感覺好唔同啊。煲水你就斟落自己個樽度就得。跟住我飲一下覺得喂好似真係有少少唔環保啊。唔知點解突然之間有呢種諗法啦。跟住我就唉好啦，咁又乘機減少飲一啲啦。同埋我有個朋友話呢，原來飲有氣水呢係會刺激咗你個食慾嘅。 哦，即係會反而突然間開胃咗。 係啦，但我本身個諗法唔係㗎嘛，有啲氣漲住個胃啊，漲住個肚呢你食少啲㗎嘛。咁我聽完佢咁講，然後又覺得自己好浪費呢，最近就開始減少咗好多。 所以我都係勒一勒自己㗎，即係我有時候呢假設係買一啲有氣嘅水啊，我係放喺屋企嘅雪櫃，真係到我嘩好似嘩要頂癮啊咁樣。 死啦死啦，好想飲啊。 咁我先至喺個雪櫃打開嚟飲咁樣。如果唔係一般嚟講，我即係都係傾向飲返水啦。我依然係嘗試去戒緊呢一個嘅即係糖食，即係出去飲檸茶嗰啲呢盡量都係唔加糖啊。跟住同埋呢可能即係汽水啊，一啲即係有糖嘅飲品呢全部都盡量係減㗎啦。咁呢一方面我暫時都還可以做到下嘅。咁但係對於食嗰方面呢，即係你話好似我之前咁樣，因為首先我喺去日本之前呢就枕住晚晚都係即係嗰啲自己帶返嚟嘅飯盒啦。咁喺日本返嚟之後呢，唔知咪生活未調整返好啊。即係唔知即係又忙啊，又要即係重新 pick 返好多即係工作上面嘅嘢啊。咁所以呢就變咗又少帶咗飯盒。你一唔帶飯盒呢出街食呢就頭痛啦。究竟食咩好呢？咁你跟住行下行下轉角又有嗰啲又有嗰啲廣告，咁樣咪又飲唔住，不如算啦，求其買個包食啦。咁係啊，咁不過啦，即係有時候呢一個係一啲嘅即係心理嘅影響啦，想食啲乜嘢嘢。咁所以呢我哋今晚喺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先嚟同大家講下啦，究竟點樣樣可以呢即係做一啲嘅練習啊，調整一下自己呢可以選擇更健康飲食嘅一啲嘅心理素質呢。 係啦，咁就因為喺美國嘅耶魯大學嗰度呢就講話其實呢一個飲食嘅習慣呢唔係話真係咁難嘅，取決於呢你個大腦喺揀食物嘅時候嗰種嘅意識狀態究竟係點呢。咁所以佢哋呢就建議咗四個嘅叫做飯前練習啦，係心理嘅練習啦，等你可以呢食少啲嘢。而且呢佢哋嗰個講法啦，原來參與過呢一種咁樣嘅心理練習啦，喺飯前諗咗呢四個步驟之後呢，基本上平均嚟讲呢都係减少咗摄入107个卡路里嘅。其实都都几多㗎。 係都 ok 嘅。咁 都唔係话好少，我諗都要你可能係半个钟头嘅行路囉，快行消耗嘅卡路里。 但我觉得都有趣嘅地方就係咩，因为佢话饭前呢就係你自己諗一諗㗎嘛。有时候呢我諗你諗啲乜嘢呢，会唔会食餐饭嘅压力好大呢因为即係有时候你淨係諗食唔食好啊，即係哇食定唔食咧？食定唔食咧？呢一个心理嘅交战咧，会唔会就已经就系你所讲嘅，即系喺饭前之下深思啊，三思而后行，思考一下先至决定食唔食咧？咁当然就唔系咁样样啦。 系，同埋我觉得系相对好似轻松少少嘅。我觉得佢似系一个咧饭前嘅进食准备多少少咯，就唔系话想象到好大压力啊咁样。咁因为第一个咧，佢就话你食饭之前咧就去谂一谂嗰啲唔见。健康嘅食物嘅一啲坏处啦，即係如果英文嚟讲可能嗰啲 junk food 啦，垃圾食物，即係可能炸嘅嘢呀，油炸嘅嘢呢，其实佢都会为你嘅身体带嚟好多坏处㗎嘛，即係可能之前讲嘛，心血管疾病呀，脂肪嘅吸收好多呀咁样。咁佢就话呢，你 你一路諗呢啲食物嘅壞處嘅時候呢，可能就諗下佢有幾多卡路里啦，食咗之後你要跑幾耐呀，做幾耐運動啦，仲要呢諗埋佢嗰啲食物同埋嗰個食物嘅味道同埋口感，兩樣嘢連埋一齊去諗。 但係通常呢，你講嗰啲即係冇咁健康嗰啲食物呢，口感應該就唔差㗎啦，爭在就係睇下嗰個即係對戰呀，究竟佢嗰個壞處嘅影響能唔能夠可以打贏咗究竟佢嘅味道啫。 嗱，所以我懷疑呢，佢係咪喺你咁樣諗嗰啲味道啦，同埋諗嗰啲壞處呢，將兩樣嘢連埋之後呢，佢就話佢哋嘗試做嗰個研究呀，就話呢諗咗之後呢，佢哋再寫返喂你係咪仲想食呢一樣嘢呢，佢哋嗰個希望食嗰個慾望係下跌咗兩成㗎喎。佢係真係低咗㗎喎。唔知係咪你咁樣諗，就好似即係如果你淨係諗個壞處呢，你冇聯繫到嗰個味道呢，你就唔會降低食慾嘅。如果你一路諗個壞處，另一邊呢有嗰個味道啊，有嗰種口感浮曬出嚟，然後再之後隔咗一陣再問你喂你係咪仲想食薯條啊，諗一諗先啦， 咁樣。係咁啊，即係啱啱就講咗一種嘅即係心理嘅練習啦。咁樣轉頭翻嚟咧，我哋講下其他。咁啊，头先就讲起啦，就係、是、我哋有时候呢点样可以练习啊自己嗰、那个挑选啊健康飲食一啲嘅心理嘅关口嗰啲培养啊点样走出嚟呢。咁头先阿Nicole讲咗，即係第一个就係话，当你亦都係大部分时间啦，我哋去选择食一啲所谓唔健康嘅食物，尤其是可能系啲垃圾食物啊一啲嘅零食啊咁。咁啊，你点样去令到自己去少接触少食呢一啲嘢呢，就係、是、不妨先从即係佢对你一啲坏影响开始联想。咁尤其是可能要即係除咗联想佢嗰个影响嗰个画面之外啊，可能要即係联系埋呢一个嘅味道令到佢相关。即係啦，好矛盾嘅地方就係咩呢，呢一样味道可能本身你好鍾意嘅，但係因为佢联系咗一啲即係唔好嘅画面啊，即係对一啲嘅坏影响啊，咁令到你可能会厌恶一种你可能好想要得到嘅味道啊。 係，同埋我諗嗰种食欲係即刻下降咗，因为佢嗰个研究呢只係话嗰啲参与研究嘅参加者啦係望咗六秒嘅啫，个食欲都下降咗两成喎。其实係真係差好远，六秒之差下就会起码你十条都食少咗几条啦。 所以你唔係即係脑交战下，即係半个钟一个钟头先至去食嗰餐饭，如果咁心理包袱就太重啦。 咁啊，望六秒都 OK 㗎啦已经。 咁啊，而即係头先我哋讲第一个就係諗一啲唔好嘅食物嗰啲嘅坏处啦。咁而第二点就调返转头啦。 係啦， 逆向思考諗啦。 就係搵一啲健康嘅食物望住六秒，然后再諗下佢哋嘅好处。 係。 係啦。 不过其实认真有好多时候呢，健康嘅食物啦，当然如果你本身係识炮制嘅话呢，其实有啲嘢望落去健康都係好食嘅。咁但係的确有好多即係我哋 so call，尤其是如果是讲减肥那些望落去斋杂菜斋杂鸡咁样，你是不会有任何食欲的。就好坦白讲，就算你点样联想佢嘅优点都好，哇佢点样健康系又冇油啊又低盐啊咁样，跟住就咁菜又多纤维啊，系好健康。但系会唔会刺激到哇好真系好想食啊，系唔会㗎嘛。 所以咪就系你要望住呢一啲你本身冇乜食欲嘅食物嘅时候，你就系去諗佢健康嘅好处啦，就系、是、用嗰个好处去提醒你个大脑，喂你阵间记得揀呢一啲食物啊咁样。咁所以佢就话呢如果你去想即是望住注视一碟菜，然后在一路望一路想那碟菜的好处的时候呢，其实你之后对这些健康食物的食欲是会提升了14%的。 是 啦，那你想想前面你已经减了两成，然后你又再想吃多些健康的东西，你那餐的卡路里呢已经是有所调整的啦。 所以其实你吃是吃什么呢，你不是吃味道，你是吃个愿景。即是简单来说，如果你是即是指望着我第时有一个好即是 完美嘅體態，咁你就不停諗住嗰個體態，就係同埋前面呢一碟菜。咁你同佢牽上個關係之後咧，你嗰、那個嚇望六秒鐘啊，諗一諗佢嘅話，你就能夠將呢一碟菜欣然咁樣去品嚐 啊 嘛。 係啊，即係所以你食嘅唔係嗰種味道啦，而 係 食個遠景啦。係啦，啱，你講得冇錯。咁而第三個嘅練習咧，就係佢話喺飯前咧就做一個心理嘅準備。咁、所以咧，即係頭先諗完壞處啦，又諗完好處咧，咁佢哋咧就要準備去吸收一啲健康啲嘅食物，例如在吃饭之前15分钟就去看看那些负面影响，然后呢到你真正去揀飲，即是揀飲擇食真的的时候呢，你就会偏向揀一些健康的食物吃那一餐里面。 即是其实都是咯，有很多时候你要自己要留意，不过这个我想自己本身有个习惯，就是你要了解一下究竟哪一些是健康哪一些是不健康的食物。因为有些人呢就是喂他不健康，我都是单凭的就是人云亦云嘛。但是我想如果你是要真的即做到就是很即擅长这样去挑选去揀飲擇食的话呢，我想就要真的首先是对于你自己那个身体的了解啊，还有对于即所谓健康的食物要素有研究咯，这啊这个都是的。 同埋我想那个重点呢是可能都市人有时可能赶着翻工啦，你会很快就想吃完那餐饭，同埋你揀食饭的种类的时候呢，你会以方便为嗰个考虑嘅因素。咁但如果你喺食饭之前去尝试諗一諗嗰啲食物对你吸收有啲咩好啊，有啲咩坏嘅时候呢，你嗰个出发点就有啲唔同啦。 係，但呢个我觉得真係要睇即係一个人嘅阶段，我直头係想讲年纪啊。我講得好好聽啊！要睇一個人去到咩階段啊，即係簡單講就係睇你咩年紀、啊。 你而家係去到咩階段咧？咁 我去到嗱，我真係去到嗰個階段咧，係我會留意我食啲乜嘢嘅。 OK， 即係我真係話説有一晚我出去買嘢食嘅時候啊，因為即係正值而家呢一個即係階段，我都係之前有講過想要減磅啊嘛。咁我 aim 又係啦 ，aim 今年嘅暑假盡量可能即係 fit 翻啲啦。我唔敢講話好 fit， 咁但係起碼 fit 翻啲。我而家都唔係好咁誇海口，究竟我要個目標係幾多？磅嗰啲吓， 唔系，不过我觉得你早排咧带咗健康饭盒之后，系真系有啲成效嘅。咁、我去完日本翻嚟咧，块面就好似有 又涨翻啲， 幸福咗啲咯。 我系完全感受到噶。咁的确，其实就我即系呢两日上磅都系个磅数咧，系翻我即系减之前啦。又唔系重咗啦，因为如果相比我啱啱咩都未做嘅时候去日本的话咧，我相信我而家嗰个磅数应该系我人生嘅新高啊。喺日本嗰段時間都食得幾勁嘅，咁但係咧翻翻嚟之後咧，我發現個磅數係冇加冇減咁樣嘅，咁所以而家又再度努力啦。咁但係如果講到話我而家咩階段咁，我都係啊，早幾日我咪就係話行出去買嘢食嘅時候，我都會喺度即係會諗啊。就是剛才我們即一路複雜緊的那些呢，就是說究竟吃過這件事之後對我有什麼影響啊，如果之後又要跑一鑊金的話，那我情願不吃啦。又或者可能這件事吃過之後呢，對我來說的話是不是會即容易一去吸收啊，消化纖維高一點啊，這些全部都會去想咯。是。 同埋這一件事就其實已經是有少少剛才那種連繫到食物壞處啦。那最後一個建議呢，他就說在飯前15分鐘呢就看一些健康食物对人有益的一些文章或者分析，那你就会潜意识下揀选多些有健康或者对身体好的食物了。 乐活玩家转头回来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对于好多即系减肥嘅朋友嚟讲咧，最正嘅就系又可以唔使做运动，又可以瘦嘅话咧，咁就冇得顶啦。 系，仲要食一啲自己想食嘅嘢啦，唔使下下空住个肚咁。 哇，咁啊太贪心，因为嗱，我永远都觉得一定要取舍嘅，即系有啲人瘦咧，成功嘅例子又讲嘅系有啲人瘦咧，佢可以因为完全唔做运动嘅，但系你就一定要喺飲食嗰方面有节制。有啲嘅话，你要控制到个体重嘅话，你想我肆无忌惮食乜都 都得嘅话咧，咁调翻转，你喺即系你透支嗰方面就要下苦功。我相信冇可能咁便宜啊嘛，又想食乜都得，又唔做运动咁样攞热手。 幻想就梗系想咁啦，咁现实当然知道冇可能。咁但系头先都讲我咪话，即系早一两个礼拜啦，食得好清淡，所以见到自己磅数有调整之后咧，我就系咁上网揾一啲减肥餐单啦，谂住好似网络又会开心嘅，又唔系好难参与嘅。咁其中一个揾到嘅咧就叫做 GM Diet，唔知道有冇听过？ GM Diet 好似近年就好似喺欧美都系比较流行嘅一种饮食减重嘅方法嚟噶嘛。 系，因为其实佢GM 咧真系平时大家听嗰个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嘅，系、啦，系真系 General Motors， 系啦，真系嗰个嘅。咁但系当然唔系股市啊，又唔系讲紧美国啲经济啦。咁系因为喺美国食品药品监察管理局啦，同埋美国农业部协助研发嘅呢个餐单出嚟嘅。咁开头其实纯粹系想提高嗰啲员工嘅生产效率，同埋希望佢哋健康一啲。咁就创咗呢个为期七日嘅减肥餐单啦。咁然后佢讲到好神奇嘅，佢话咧平均啊吓，每个人你估下啦，七日可以减到几多？ 正常啊，睇下咩先。你讲紧用呢个餐单， 系啊。 咁都要首先要了解一下究竟个餐单食啲咩先估到噶，冇贸然咁样你食个餐单几磅咯？ 几磅？哇嗱，几磅就唔会令到我咁想参与嘅，因为佢系减几公斤，即系佢讲紧系四至八公斤喺佢哋嘅佢个实验过程入边。 哇，咁好犀利喎！ 即系讲紧一个礼拜可能减紧系十磅左右， 十磅至十七磅。如果用你咁样样去。计 噶，系啊，因为嗱，过去例如我自己做运动员去减磅嘅时候咧，当时嘅一啲营养师建议啦，就话如果你可以维持得耐啲嘅减重成效咧，就应该系每个礼拜 around 啊吓，可能一两磅啊，两三磅啊，咁你就可以持续啲落去，而你个身体就唔会话突然之间反应得好犀利，或者反效果啦。咁但系我一睇到呢个十磅喎、一个礼拜，咁我即刻。睇下有乜嘢符 fit 咁啊，谂住去玩下呢个七日嘅餐单啦。咁其实佢咧就系话佢就唔需要运动，不过咧就要摄取大量低热量嘅蔬菜，同埋咧可能一啲叫做低啲脂肪，不过高蛋白质嘅肉，咁去帮你减重嘅。 咁其实同我而家食紧嘅都有啲似。即系我而家咧，之前就系话我都系食肉同埋食菜，不过我就唔系完完全全净系呢一样嘢，因为毕竟我觉得你晏昼啊、日头啊啲时间，即系早餐、午餐咧，都如果系即系净系食菜同肉嘅话，你冇淀粉嘅话咧，都系即系缺乏咗一啲嘅能量啊， 系 个人会真系少啲精神咯。 其实我都觉嘅，同埋我睇完个餐单之后咧，我都有啲担心，即系我都系好中意食碳水化合物嗰啲人啊，即系饭面我系好喜。不过我见佢可以一个礼拜减咁多，咁我就姑且谂住啊吓，今日下完呢个战书咧，听日就真系尝试嘅。咁佢话第一日咧呢、這个 GM diet 啊，第一日咧佢话净系可以食水果嘅啫，但系唔可以食香蕉。系啦，咁例如佢会建议你食咩咧？就系、是、西瓜啦、哈密瓜啦，又或者橙呢啲比较高纤维嘅水果。咁同埋佢都知咧，如果你第一日净系食水果嘅话咧，应该嗰、那个空腹感系好犀利嘅。所以佢就话你哋可以打成汁啦，即系。入搅拌机打成汁，咁你有需要就攞嚟饮啦，咁样，咁我就我谂第一日好似都几大挑战嘅， 都大啊，喂大佬，你由原本即系正常饮食，突然间变咗净系斋食水果， 系啦， 已经系争好远噶啦，即系同埋有时候你睇下，即系咪可以少食多餐咯，即系当你感觉到有啲饿嘅时候，就可能摄下牙罅咁样饮下食下嗰啲嘅生果咯。 其实我谂都系呢一种状态，同埋我谂嗰日应该会好。早瞓觉咯， 系啊， 好想快啲瞓觉，唔想咁辛苦啊！咁呢个系第一日啦，咁啊挑战好似高啲，但系第二日咧，佢就话可以食菜啦。咁你可以烚又得啦，又或者生都得，即使啊吓系薯仔。 同埋一啲豆类嘅话咧都可以。咁、我就谂，第二日有得食薯仔咁 OK 啦，都唔系好难啫，挨过第一日就好啲嘅。 系咁，另外都可以话食啲沙律啊嘛，即系其实大家食沙律都系好多时候咧，好怕就系话，食沙律如果冇呢一个沙律酱咁点样样啊，即系好寡咁样揸食菜咁。咁其实即系我自己都有时候咧，如果食沙律真系惊好寡嗰啲味咧，系可以加少少白醋，又或者系用一啲嘅柠檬汁啊，作一啲嘅调味。嗱，你食落去食甜就唔好甜噶啦，但系起码有少少酸味就调剂下，令到你食落去个感觉冇咁寡咯。 系，同埋我谂即系如果平时大家喜欢食沙律嘅话咧，都应该会识拣嘅，即系例如海沙沙律嗰啲汁啊、千岛酱啊，就特别高卡路里，因为好多沙律油啊。但系如果你拣咗系柠檬汁又或者醋去调味咧，其实个卡路里摄取就即刻低好多。 不过你一讲到第二日咧可以食薯仔，我谂如果我实行呢个餐单，我会狂怼薯仔。 我都系咁谂啊， 所以我谂咧佢有冇一个量限制噶？其实 我暂时就唔系好见佢有写量嘅，但系 我一定会狂怼薯仔。 我反而系谂咧，佢都即系写呢个餐单嗰个人系咪都谂住啊？可能啲人都会狂怼薯仔咧， 系 睇你一日怼得几多咯。 因为嗱，讲真的，你睇翻第三日嘅时候咧，基本上即系你都想象到，其实第二日如果你狂怼薯仔嘅话，我谂佢都唔介意。因为去到第三日嘅时候咧，佢又翻去净系可以食生果同埋食呢个蔬菜， 但系就唔可以食薯仔啦。 系啦，即系薯仔已经唔可以食啦。 同埋香蕉都唔得啦。 系啦，咁即系某程度变翻你第三日又系变咗系几乎系戒淀粉噶啦。 系，同埋应该都系净系食一啲。蔬菜顶下肚。 我开始觉得呢一间公司有少少似虐待自己嘅员工，佢咁样样即系整完个餐单之后有冇精神做嘢噶？ 但系佢话系提升员工嘅健康同埋效率噶。 我有啲怀疑。 唔系，我谂佢提升效率嗰下咧，系你太肚饿，你只能够揾工作嚟麻醉自己。 哇！嗱，前提就系你份工作系可以麻醉到自己啊嘛。好多时候你系想逃离工作，想去食嘢啊嘛。而家食嘢又逃离唔到，我做嘢嘅时候能唔能够集中精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是不是？ 我试完话你听 咯。好啦，咁啊，第四日就是一路都不可以亮相的香蕉咧，终于都可以即系出一出嚟登场啊！ 系啦，就因为佢话可以用香蕉加埋牛奶做一个主食嘅。如果你即系例如奶会肚屙，咪用豆奶咯。咁嗰一日咧主要吸收就系呢两样嘢。 即系成日都食蕉。 都好似系嘅，不过佢话咧你都可以煮嘢。咁但系都应该系蔬菜为主啦，即系头先所讲嗰种马铃薯，即系薯仔除外嘅蔬菜都可以食嘅咁样。 系咁啊， 第四日啦， 第四日讲完啦，跟住系第五日啦。 第五日咧就好似丰富啲，因为佢话可以食六个番茄， 系 仲有咧一碗从来未见过嘅糙米。 哦，猪都可以食下啲 饭啦， 系啦，谷物类啦， 谷物类咁，同埋佢话可以着两食啲鱼肉啦，又或者鸡肉，即系白肉为主啦，咁呢一日其实我望落咧就好似系近翻啲正常嘅减肥餐单啦，即系有菜有饭有肉咁样。 因为前几日都太过极端了，我觉得即系嗰个食嘅种类已经唔算多噶啦，仲要系即系全部都清一色系生果蔬菜啊，之后前一日仲要净系食蕉同埋饮奶添。 系，同埋我幻想到咧前几日咧应该会 keep 住好想去厕所咯，因为你太多纤维。 我想他都是想帮你排走啊，你身体上面一些即垃圾咯，即我想都是主要是等你吃一些东西不要再那么杂啊，之前有那些所谓毒素啊全部排出去啊咁咯。 同埋似呢早排好兴嗰啲啊 ,detox 果汁、 哦、 你有冇听过，即是那些好贵㗎嘛，成100蚊支嘅嗰啲蛋压果汁咁就帮你排毒，咁呢个似自制食埋佢落肚咁样。咁然后到第六日咧，佢就话啦，其实任何嘅蔬菜啦，同埋一啲白肉啦，主要系例如鸡胸肉等等啦，你都可以随意去吸收啦，就冇限得咁死。 呢个又系即系大家平时接触开嗰啲啊减肥餐单，即系总之酒淀粉啦，即系你想食菜食肉啊，点食都得啦咁咯。 系啦，咁去到第七日咧，你都可以再食翻糙米啦，又或者蔬果。咁不过咧呢一日第七日啦吓，你就只可以菜加饭啫，就唔可以食肉啦。 OK， 咁啊，即系都起码有啲饭落肚，但系你谂下，一个礼拜入边得三日咧，系稍微吓有机会吸收一下一啲嘅淀粉质啊，一啲谷物类嘅食品啊，咁样样。 咁啊，所以即系其余嗰四日，我觉得啊系难挨噶。 我都觉得好难挨，同埋即系因为佢开头已经系劲苦啦嘛，即系佢啲甜头喺中间啊，先俾少少你食下饭。佢开头全部都系食生果，同埋佢都有一个叫做前提啦，就系、是、如果你食呢个 GM diet 嘅话咧，嗰一个礼拜你系唔可以饮酒，同埋每日都起码要饮大约十杯水左右嘅。咁因为佢个讲法咧就话。你減少了卡路里嗰個吸收的時候咧，你個身體就會揾其他的一啲燃料啊，即係其他的能量，咁可能咧就會幫你分解咗一啲其他的糖原啦、啊，即係其他可能脂肪啊等等。不過咧，因為呢啲咁樣嘅糖原咧會有好多水喺度嘅，咁、所以咧呢一種咁樣嘅流失。糖原咧，其實就會幫你帶走咗啲水，咁所以呢一種減肥咧，可能十磅係一啲好突然之間嘅十磅啦。咁你之後正常飲食嘅話咧，係會有啲反彈嘅。 係，不過即係呢一個嘅餐單，我都會諗啊，即係如果你即係試咗啦、我相信你喺短期之內咧，係應該會有一個明顯嘅體重下降，但係之後會唔會彈得起，甚至乎彈得高咧？我相信都好大机会系会噶， 系咪因为节食咗一个礼拜之后咧，就要即刻疯狂食翻晒咁样？ 系啊，因为同埋我最近咧都睇咗一个即系一啲嘅研究啦，都有讲开一啲即系荷尔蒙对身体嘅影响啊，转头翻嚟可以讲下。 好，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喺休息前咧，咁就讲开即系呢一个即系减肥嘅一啲即系近年新兴嘅一啲嘅方法啦。咁头先阿尼克又讲过呢个 GM diet 啊，我觉得即系嗰个成效喺短期之内应该都几显著嘅。如果你真系跟住去行嘅话， 系因为佢始终其实吸收咗少好多啦。但系即系相都当然啦，另一方面你都睇到佢嗰啲咩铁啊、钙啊，即系好主要嗰啲大豆啊、肉类啊、蛋白质，其实系。相对低好多嘅，主要系纤维为主嘅呢、這个餐单。 系咁，但系点解我话即系之后都会弹呢？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即系我哋嘅荷尔蒙调节啊，究竟系咪真系令到我哋嘅身体适应嗰个嘅即系饮食习惯呢？即 系 好多时候我哋嘅身体咧，其实饿嘅时候会发出一个嘅信息噶嘛，即系话俾你知，你系需要吸收一啲嘅能量去补充。 系 咁，其实我哋身体入边就有一种叫做饥饿荷尔蒙啊。简单嚟讲就系咩咧？就系话当你嗰个嘅身体以嗰、那个能量缺少咯，你需要补充嘅话咧，咁你嘅荷尔蒙就会系提醒你，你要系时候食嘢啦。咁调翻转，当你吸收完咗之后咧，咁你嘅脂肪荷尔蒙咧就会话翻俾你知啊，你已经即系储存足够嘅能量啦，咁你可以停止唔使食啦。咁所以喺我哋嘅身体入边咧，就不停就系饥饿荷尔蒙。同埋呢一個嘅脂肪荷爾蒙咧，某程度都係不停咁樣交戰當中嘅， 單交嘅， 係維持係一個叫做平衡嘅水平。咁、但係當然，即係點解有啲人哇個身體會忽然之間個體重暴增咧？因為當我哋食好多嗰啲嘅垃圾食物咧，某程度係會破壞呢一種嘅平衡嘅。即係我哋嘅脂肪荷爾蒙同埋我哋嘅饑餓荷爾蒙咧，就會慢慢就會變咗個不平衡嘅水準。因為我哋食垃圾食物嘅時候，佢會刺激我哋嘅食慾啊嘛。咁而好多時候咧，我哋如果要系即系令到我哋嗰、那个饮食习惯规律咧回复翻即系叫做健康正常嘅话咧、我哋系需要一啲时间去调节嘅。咁啊，我之前睇一篇嘅研究就系讲啦，你知唔知要几多时间去调整翻嗰个嘅平衡咧？ 嗱，我即系都系攞翻嗰一个礼拜嚟讲啦。我觉得咧嗰礼拜因为食得咁清淡啦，胃口系好明显少咗嘅。但系当我病翻好之后咧，我都仲系即系好似心思思好想食多啲嘢。咁我估啊吓。如果要调整咁，我嗰一次一个礼拜嘛，可能讲紧都要两个礼拜， 一年啊， 哇！ 因为嗱，好多时候点解我哋体重会反弹呢？就系因为我哋我嗰一期咧减得好劲，但系其实我哋嗰个嘅荷尔蒙会提醒自己就系话，喂，你要补充，你要补充，你要补充，因为佢就系感受到你嘅身体而家缺少能量，佢发出警号，不停提醒你去食嘢。当短期之内，你可以同自己讲话意志上面咧，我可以尽量去即系控制到自己。但系咧长远嚟讲，当你见到自己嘅体重已真系下降咗有成效，你就会开始。 始进食，进食嘅话咧，咁佢就会因应翻你个荷尔蒙发出嘅信号咧，你就会不停咁样填翻嗰啲窿仔，所以你就会反弹啦。咁而你如果真系要令到你嘅荷尔蒙适应，即系话俾你知啊，原来你唔系缺少能量嘅， 你都食得够噶， 系啦， 唔使食咁多。 其实你嘅身体系即系负荷得到嘅，成个调节啊，嗰个生活嘅习惯咧系要适应到嘅话，系讲紧要一年嘅时间啊。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一个比较有成效或者可以持续进行的体重控制，应该是讲一年的减肥计划的？ 是啊，其实是慢慢咯，即当然讲的是一个不是突然之间的转变的一个调整，而是讲一个即是长时间的生活规律的即是管制这样咯。当然你的身体会随着你慢慢去调节呢都会适应的。 不是，即是似不似那些拍拖呢、即是头一年呢啊、所有都是第一次好新鲜。那你过了这个 cycle， 你、接受了呢，你之后就会慢慢适应下来的啦。 没错， 即是我跟你过了第一个情人节 ,OK, 第二个情人节你就懂得控制飲食。过了第一个圣诞 ,OK, 下一次圣诞你就不会那么着药的啦。 你都可以这样去想的。那这个即是、GM Diet, 啊、你可以打算尝试的嘛。 我想要尝试的、我看看。如果我仲有啲能量嘅吓，吸收得够嘅话咧，我都会上载下俾大家睇嘅。 好啊，咁啊，都最后尾回报少少啦。你个剑球系列如何啊？即系讲开呢一个嘅计划。 嗱，其实咧，有进展嘅，不过之前都 病咗 啦，同埋咧，即系确实啊，我。中段咧，我有上載過一條短片，就係講我做到頭五招啦，咁好鬼巴閉咁樣啦。咁但係點樣知道原來六至十咧先係終極大佬嚟， 即係幾何級數提升嘅難度。係 啊，我而家咧係都好努力練習緊，未實際做到。咁我諗多一個禮拜啦，我點都會丑婦都見下家翁嘅，我都會出嚟見下大家。 好，咁啊，姑且期待一下嚇。今日時間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跟着节目时间到啦。